叮咛和祝福，今后无论你在何处，别忘了这把故乡泥土，除了对我绵绵的思念，请坚守这块神圣的国土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雨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跟过，敌人怕过，你我曾经坚守着。神圣的国土，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鸣花层层飘落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祖先跟过，敌人怕过，你我曾经牵手走过。这把泥土，这把泥土，春雷打过，野火烧过，杜鹃鸣花层层飘落过。

忘记罪过，要他寂寞无助。从事一再演飞难舍弃，每次看见冷冬冬房的你，每年冬天温馨细腻。

尽情缠绕，尽情留恋， 再次化去跟这梦，只信他心同意。 后尽幽梦，将手中思念，尽情缠绕，尽情留。好像见了天仙，笑面欣欣晚风里渐， 像远偏偏景之近，只愿你到身边，再尽温馨重现。 就算相识仿似梦，好梦聚到今天，我是次次再想依恋。 若佢偏偏想接近，心中痴痴挂牵， 后尽幽梦，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绕，尽情。 Running out.